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新大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有关牙外伤的话题。很多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由于不小心磕坏了牙，应该如何去医院进行救治呢？今天我们会和张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计委信息中心的刘晨，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刘晨你好。 你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近期的一些健康大讲堂或者是义诊的消息好吗？ 嗯，好。首先是北京回龙观医院，本周六下午2点，在回龙观医院2号病房楼5楼电交室，由护士长主管护师张卫东为大家讲解精神疾病患者的情绪调节及护理。联系电话是62715511-6205。然后是北京长安医院，本周六下午2点，照例还是由妇产科组织的孕妇学校，地点在长安医院北门 F 楼1层西侧会议室。随后是复兴医院。本周日上午9点半，在复兴医院住院部4楼报告厅，有胡江护士长为大家讲解产褥期的母婴护理。最后是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园区的健康教育讲座，是在下周二下午的1点半，由肾内科的王小飞主治医师带来的糖尿病与肾病内科的讲座。下午2点半，有营养科的周新营养师为大家讲解血透患者如何吃好营养餐。下午3点半，有血管外科蒋鹏主治医师为大家带来的下肢沉重沉重与疼痛的就诊指南。地点在回龙观院区的门诊4层报告厅。联系电话是58516776。更多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查看一下。 这个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尤其是在周六和周日可能还有一些健康讲座哈。如果大家没听清楚的话，也可以在北京卫计委的这个官方网站上进行查询，是吧？好的，非常感谢刘晨，谢谢。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张大夫，您好。 大家好。 牙的外伤哈，这个作为一个男性朋友，打小呢有的时候比较淘气哈，这个牙的外伤我们听说过一些情况，但是肯定没您见过的多。比如说生活当中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了哈，就是小的时候喝汽水那种瓶盖拿牙起瓶盖的这种现象，现在估计很少很少很少有这样做的。当时老家都会说小心你的牙崩了牙等等这样的情况，像崩了牙这种外伤是不是就应该去咱们急诊科看？ 刚才您说的这些应该是外伤的一种吧？ 外伤的一种是吧？那您跟我们说说牙外伤都包括是什么内容？是不是我们字面理解跟牙有关的外伤都应该去您那儿看？ 我觉得应该简单理解就是字面上的啊，就是牙受到外力然后受到损伤。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挺好理解的。如果真是有特别专业的这种就是分类来说哈，就是牙的外伤，我也建议他到我们医院的那个急诊科去看，因为我们那这个应该是北京地区的还算是比较有名的吧，一个牙外伤的诊治中心啊，可能会很专业。 按说哈，我们身体当中这个部分当中牙齿应该是很稳定的，按说是不是它不会轻易出现一些这个脱落的情况？ 要一般情况肯定是不太容易让它松动啊脱落，但是刚才不说吗，就是在外伤，而且用老百姓的话说，我们也爱用这个，就是寸劲儿一下就断了，我也没干什么呀， 裂了、折断了，其实还是很容易发生的。 在实际的接诊过程当中，您都遇见过什么样的这个病例？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像我那种起瓶子盖的这个患者还有吗？ 好像汽水大家应该还会喝，啤酒大家也会喝，我觉得真的是不光是小男孩，男性朋友在喝啤酒的时候也会经常用这个牙去啃这个磕开啊，这个啤酒瓶子，那种都是很暴力的。我们在这里也顺便建议大家一下，一定要禁止的。当然这个动作往往都是用后牙， 后槽牙是吧？ 后槽牙，对，它有劲儿啊。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呢，往往都是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一不小心，碰到了，摔倒了，一般损伤的都是前牙为主。 前牙， 对，当然牙外伤包括前牙和后牙。 就是看来摔倒磕碰的这种更多一些。 现在大家防患注意的这个程度很高了，已经啊。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跟自己说，一颗牙好多钱呢，千万得开心。 修复起来可能费用会高一点啊，要珍惜。 对，你就想一颗牙坏了之后，你得把它整好了，得花点银子，所以一定得留神哈。但是您比如说像那种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摔倒啊，这个磕了一个这前脸着地啊，牙齿这一下真的有磕的比较狠的，是吧？ 那当然了，你要是从，因为毕竟聊医学嘛，肯定用一些专业的词汇哈。确实是有一些像撕挫伤，像一些折断性的复杂冠根折，就是非常复杂，而且还会有些合并伤。那要说简单点呢，就是牙齿会折断。 牙齿断了。 哎，断了，能看出来少了，会脱位。这牙晃悠了，别人来着，大夫，我这牙怎么来回晃？哎，还有一个。大夫的牙没有了，我正在满地找牙，哎，叫撕脱伤啊，所以真的很复杂的。还有更严重的叫合并伤，就是流血、口腔颌面部的软组织的损伤，就破口子了，还有就是摔倒以后磕头了，颅脑损伤，就是什么呀，磕晕了，可能颅内会有出血，那要严重起来还是很相当严重的。 对对对对，这个您一介绍之后，我们就大致能够理解这个轻重情况啊。 是， 所以看来最轻的也是只是简单的牙齿有些问题，相对来说轻一些哈。 对 啊，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些牙的这种外伤，可能大家第一反应一定得去医院。就是比如说我们打120也好，打999也好，或者自己啊乘坐交通工具去医院，因为你牙磕了的话，流血也好，包括牙齿掉了也好，包括像您刚才提到的满地找牙齿，很形象的一个说法哈。就是可能大家在去医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该做点什么？比如说我真的需要不需要去找我那个这个脱落的牙齿，拿着这个牙齿去找大夫，还是直接我可以先漱漱口，然后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做法是正确的，什么样的做法又不太合适呢？ 虽然主持人问了一个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但是他会不太好回答在哪儿，就是他会很多的牙外伤的情况，都面临着当时现场怎么处置，怎么去医院。那要简单说，我倒觉得是，如果你能找到任何一个牙体组织、牙片，不管它是完整的还是不完整的，都建议你找到它。当然最好用短时间找到他，或者是分头让这个病人呢先迅速到医院，让家属呢在那儿找。 对，得找着那个掉了的牙，比如说，是吧？ 最好找到任何一个牙体组织，但是如果你要真是找不着了，或者找着以后确实没用，那让由医生来判断。 医生来判断。 对，现在有很效果很好的粘接剂，它可以把一些牙体组织复位回去，也有复位的手段，可以把完全脱出的牙齿也栽到牙槽窝里，就跟大家老理解什么叫种植牙或者叫什么在植的，就是这意思，让你的牙出来了，我还让它回去。其实还是可以尝试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别轻易丢弃啊，就是轻易不管了，是吧？ 是 这个，其实大家如果有时间，或者就刚才您说的家属帮忙找一下，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对， 实在不行让大夫来判断，这个没用了，可能再说哈，咱再用别的办法。 再放弃 哈。因为很多人都说，哎呦，你看我牙都磕掉了，赶紧这还流着血呢，赶紧去医院吧。那牙掉了就掉了，再重新办，想办法就不管了啊。 对， 这也是损失钱啊。 对，就是如果这个牙真的有用，如果你又放弃它了，我想这里给说一句话，就是任何一颗生理性的牙齿， 它愈合起来都比人工的材料好得多得多得多，应该都是没有可比性的。 嗯 啊， 就是自己的原装呢是最好的。 哎 啊，是吧？就是您在什么各种烤瓷罐、各种什么材质的、金属的，都不如自己的原装好。 对， 是吧？ 您这个一语道破。 那可能很多人磕坏了之后，就比如说磕流血了之后，都会漱漱口，这个有必要吗？ 倒可以， 倒可以是吧、 口腔应该还是保持潮湿的，就湿润环境。 嗯 啊，刚才也还没有提到哈，就把牙齿可以放在口腔里啊，保持湿润 放在口腔，就是注意不要吞咽下去 或者放在 掉了之后再放回去啊。 对，其实如果你真有这个本事，完全附到自己的牙槽窝里 啊， 那我们是最欢迎的一种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迅速的从这个牙里脱出出来之后，它的组织都是活的、鲜活的。如果你要迅速的给它再植回去，就是完全又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它其实可能跟没有受损伤差不多。 哦，它自己人体当中自己能够有一些修复功能是吧？ 很强的修复功能。你让它在体外待的时间越长，它离开人体时间越长，它就坏死了。 哦， 它就再回去，它也不太相认了，它就会有那种排异啊，会有吸收啊，所以有一个时间还是要抓紧。 哦，就是说尝试一下给它放回去，这个很有必要是吧？ 太赞了 ， 太建议了， 是吧？ 啊， 就尝试往回放放，如果能放回去，赶紧上医院，是吧？ 对，放回去赶紧上医院。 哎呦，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比如说，要我第一想法，哎呀，我这牙掉了，不行，得找一个干净的袋儿，或者拿一个各种各样的这保鲜盒，先给我装上，然后我去医院拿着。 对， 就对这种想法比较多， 对， 是吧？ 他老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挺珍贵的，我要收藏起来。有的人拿一个特别干燥、洁白的干纸巾包着，其实那样是最不好的，因为口腔就像它的母体一样，就像它的主机一样，它就离不开这个东西、这个系统。 那片它熟。对吧？他喜欢那边的环境， 这么理解。 所以，那就是今天跟张主任聊天的时候，第一个，如果发现牙外伤的话，看看能不能尝试自己动手，这个没关系哈， 没事， 没问题是吧？ 嗯。 然后即使有问题，让大夫帮忙解决都行， 对 是吧？ 对， 放回去，对吧？ 对。 然后能找到的都归置到一块儿啊。 就是这个意思。 及时去医院是吧？ 对 啊。那您刚才说的像那种漱口也是未尝不可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人一个磕完了之后觉得牙流血，然后觉得整个的牙里边可能挺难受的，而且还有很多人习惯性的会把口腔里边的异物给吐出来，是吧？会有这样的一种做法。 对，就是小心别把牙吐出来，得看一下啊，有时候就跑了嘛，流失了、 丢了是吧？ 对，它要有点血腥味，有的人有点难受。也未尝不可吧，就简单的漱漱、你要说特别大量的呼呼呼那样，它不利于止血， 不利于止血。 对，有的人他会做的有点极端嘛、 嗯、 就适当的漱漱口，没有那么多血腥味就可以了。 那可能很多人说我这牙比如说两种情况吧、一种是掉了，这个可能很好理解、对吧？找大夫然后看看怎么办、一种呢就是活动了松了，这玩意儿找大夫能够把我弄瓷实了吗？别让它动，然后这个别来我跟那儿晃悠，这可能也是大夫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吧。 对，一般患者去就是掉了他要求再植回去，晃悠了他要求固定，折断了他要求恢复外形，牙医做的就是帮大家恢复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像这种医疗的手段，现在科技医学的不断的进步，面对这三种情况，现在大夫应该是游刃有余吧，能够想到各种各样的办法。 对， 就 是也是发现吧和寻找啊，开发各种各样的材料啊，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些东西啊。可能长久以后愈后不太好，但是在短期的外伤的初期还是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的啊。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还是有一个建议，就是尽量让大家去尝试各种保留自体牙的这种方法啊，要去尝试的，即使失败了，我觉得在短期之内也有保留的意义。 您这说的就是再一次强调，就是牙千万别丢，第一时间给它放在原来那个位置，尝试着去医院是吧？那刚才您这一说，可能很多心里边人打鼓，因为很多人没有医学背景，也不太理解您这句话充分的意义 啊。 什么叫长期愈后不太好， 啊、 短期还行？那意思是不是我糊弄个一年两年没什么问题，等过了五年八年，我的牙还是不行？是这么理解吗？ 啊、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医疗嘛，它不是那么绝对的啊。因为治病，很多人都是带病生存的。比如说外伤牙，它也是给你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原有的位置，你可以保持。哎，那还有这样的，比如说像您这个工作， 嗯， 哎，今天、昨天晚上，哎呦，拿您比方不太合适、啊。 没事没事，您说您说，没关系。 哎，突然没有牙，它会影响说话的， 嗯、 是吧？ 漏风啊，肯定。 对，那如果发生外伤了，您。前一天晚上到医院去了，我们会迅速的给您恢复原有的外形、原有的松动固定好了以后、 嗯， 第二天不影响工作，啊， 嗯、 这个就是当然这是太短期的啊，这个就有它急诊处置的重要意义在， 嗯， 啊、 能够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是吧？保证一个目前能够使用的一个功能是吧？ 对， 这是挺好的一个办法。 对，还有美观， 还有美观， 主要是前牙嘛。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咱们持续在治疗是吧？ 对对，还有后续跟进的， 还有后续跟进、 嗯。 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动不动不光是牙科的大夫了、 嗯、 啊，经常会各种各样，我这能去根儿吗？就是治病就想去根儿啊，然后外伤的就想一劳永逸。我上过一次手术了，我这以后就不用再想它了，都老想这个。其实现在看来，很多疾病是不能做到，只能是一步一步的持续的跟进的治疗，是吧？嗯、 对对对，嗯， 那。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哎呀，我这个松动了，松动的危险，是不是比那个牙齿掉了更危险？ 嗯， 因为很多人会这么想，就牙齿掉了，你再给我补回去呗，实在不行我再做种一个，对吧？我这松了这个东西，那就是基础设施没搞好，那就跟装修似的，那个东西坏了我可以换新的，这是基础设施就不行，会有这种担心，会有人这样问您吗？ 他这个问的好像有点像牙周病的患者、 嗯、 就是他因为是一种疾病导致的牙齿的松动啊、 嗯、 当然如果是这种也有固定可以长期固定的方法、 嗯、 如果要是外伤导致的松动也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固定然后恢复它的这个稳定的程度 嗯 啊 现在目前比如说固定就是外伤的这种松动的固定采取的方法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到底医生会怎么做呢、 啊我们一般都使用叫夹板固定、 嗯、 那说白了呢就是说用一些粘接剂啊、 嗯、 啊有粘性的这些材料把这些活动的牙和不活动的牙都粘在一起 粘一块儿 哎那么这些活动的牙就不活动了 哦、 就叫固定 哎呀我们家这两天装修您这么一说我就老想着跟装修密切有关那可能很多人说那会不会？您看我那树坑都大了，就是牙齿那牙床子都感觉好像宽松了很多，会有这样的说法吗？ 如果是外伤造成的话，我们在固定之前必须要做一个动作， 嗯、 那就太专业了，叫牙槽窝的复位。 嗯 啊，就像您说的，还真是太形象了、嗯、啊！复位之后，它不会有特别多的异样感觉。 嗯、 当然了，发生外伤肯定跟生理状态是有区别的。 嗯 啊， 嗯，就是说尽最大的努力。跟原装的差不多太多， 恢复原有的外形、位置、 哦、 松动度。嗯、 这个粘在一块儿能就是一下就能粘结实了，是吧？ 可以 啊，然后呢也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问题吧？ 有的人会把它啃掉了 啊，就把胶啃掉了 啊。对，有的会就是它开裂了，也都是允许。 嗯、 如果这样的话呢？马上去找医生、 嗯、 医生还可以再给你固定。 嗯 啊，而且外伤固定一般都是短期的， 嗯、 两周。四周，三四个月、 嗯， 也就是这样了。 嗯，长期的还得看其他的办法。 长期它就固定住了。 就固定住了，没事了，是吧？ 为什么说生理状态好呢？ 嗯、 它生长的速度、愈合的能力比咱们想象的要好得多。 嗯， 就是能力还是很强大的。 嗯，就跟原来的又融为一体了。 啊， 是吧？ 对。 哦。所以看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小心，不用特别的着急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张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牙外伤的一些话题。那刚才说到的是松动哈，如果真的这个牙齿脱落了，我们捡回来了， 嗯， 基本上有多少百分之多少？根据您的实际的工作经验吧，有多少还能原物原用啊？这个东西还能使？ 如果这个时间不是太长，比如说在当然最好在一两个小时之内， 嗯、 也有人在24小时之内、 嗯， 也有人更多的时间。如果这个牙捡回来了，又是完整的，牙槽窝也是完整的， 嗯、 就是说这个牙和那窝能完全对回去， 对， 哎，然后呢，这患者呢咬牙还自我感觉都挺舒适的话， 嗯、 理论上来说100%都是可以复位的，都是允许复位的， 嗯、 允许这个尝试。 那可能很多人都说，听说啊，这个牙里边不光是那坚硬的牙齿，里边还有神经啊，各种各样的，它能连上吗？ 对，所以说如果这个牙完全脱出来了，而且时间又长了，牙髓组织就是牙神经， 就 肯定是坏死了。哎，所以我们要做，因为很多患者都知道叫根管治疗，一做根管治疗就要把坏死的神经取出来，然后用拿充填材料来充填。牙神经是这个特点，它是坏死了以后它是不可逆的，就跟脑细胞是一样的，它不是能够再生，所以必须要取出来。 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会说的牙疼杀神经，其实做法是一样的，是吧？ 对， 那就是说时间长了，我们只能把这颗牙的外形给您搁在您的牙上， 对， 牙床子上，但是里边可能是没有神经了， 对， 对吧？ 对， 但是那说来就又该话长了，就是没了神经的牙，可能以后就您刚才说的长期愈后就会存在问题，再想嚼核桃之类的是肯定没戏了，对吧？ 对， 它就会裂，是吧？ 对，尤其是后牙，杀了神经的后牙，这个它会很容易，我们叫纵裂，叫劈裂，它最开始表现叫隐裂，然后会劈裂，所以说做完根管治疗的没有营养供应、脆性大的这种牙，我们都建议做一个冠，牙冠，把它包裹起来，保护这个牙，目前临床中现在所用的这个系统的这种治疗方案。原则上认为还是可取的，还能保存一定的换牙， 就是说如果您有牙外伤，这牙捡回来了，但是神经保不住了，神经已经坏死了，就建议您回去之后，那还能再做牙冠吗？ 也可以啊，根据损伤的情况，比如折断了是可以，需要做牙冠的是可以的， 是可以做的， 可以， 因为他肯定想没神经了，也可能会脆，也可能会裂吧？ 对啊，它就脆性大， 脆性大了是吧？还是做个牙冠。 对，但是它生长在牙槽窝里，它有牙槽骨或者有一些骨化的粘接，这个牙的在这牙槽窝里固定的这个情况还是能够保证的，所以就可以做冠。如果它老松动，就是固定不住的话，那就可能要拔除了， 拔除 换牙，对，尝试治疗可能就不能够采取了。 所以您看，不同的牙外伤所采取的这个治疗方法也不一样。 对， 我们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哈，这个如果您发生一些牙外伤，可能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刚才像张大夫所说的，及时的找到那个被损伤的牙齿，带着去医院啊。而且不同的治疗方法也不太一样。有些朋友，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小，我就经常因为跟大夫一块来聊天的时候，大夫不止一次的跟我说，你们家孩子虽然小，只有一颗牙呀，记得要刷牙，所以牙齿的这种爱护还是非常的心强。那可能很多家长也会说，哎呀，反正你看牙外伤，你看这牙吧，磕下一截儿，没什么太大的毛病，就是看着不好看，等他换牙了，咱不是又长新的了吗？ 对， 就甭管他了，先甭去医院了，行吗？ 对啊，所以这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在，就是你得。虽说是孩子，孩子有大有小，六岁是一个界限，如果他小于六岁，那可能就是乳牙，如果大于六岁，就可能是恒牙了，恒牙，这个孩子要带一辈子的，恒牙的外伤是太重要了，而且愈后现在来说不是太好，尤其是年轻恒牙的这种， 就是六七岁出现外伤的， 对，十岁以内的，它又是恒牙的外伤，愈后真的是不是太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尽早的治疗，而且寻求更专业的来帮助，可能会好一点。 那就刚才我说那六岁以下的那种乳牙，真坏了就不用管它，没事吗？ 当然也不是，乳牙呢，就是如果外伤的话，如果松动了，一定要松动很严重的话，一定要及时拔掉。有的家长会说，哎呦，这么小，我们家baby这么小就给我们拔牙了。拔掉以后，防止患儿没事儿，他会用拿舌头去舔或者拿手指头去抠。防止他的误吞和误吸。孩子有时候自己抠掉了，一喘气儿，那就很危险。 很危险。 防止危险发生。还有一个呢，如果他是长期的外伤，他以后可能会感染，感染以后他会影响恒牙胚。恒牙胚的意思就是说，乳牙坏了。可能会影响正在发育的恒牙，那对恒牙就造成了不良影响了，所以要及时的求助这个专业的口腔医生来帮助。 那就是说看来是保不住，得拔了它。 如果保不住了，及时拔掉，对恒牙可能更有好处。 那可能很多家长不乐意，说我们家孩子这么小，这成豁子，这少一颗牙是吧？那拔了之后，我们再补一颗吗？还是就这么先等着，等着长恒牙时候再说。 这有好多口腔儿科学方面的知识哈。如果是前牙，一般来说不太影响恒牙的位置啊、萌出。如果是后牙，乳磨牙，一般我们要做一个缺隙的保持器，要不能让其他的牙齿要移动， 长乱了是吧？ 哎，长乱了。 就 这意思。 啊，就是、 前牙会好一点。 前牙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离萌出恒牙时间太久也不太好，也要做如果能采取一些措施的话，尽量。啊，让牙齿排齐最好。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问题啊，有一些问题想问问张大夫。手机尾号114在说，刚才您一直在说预后不太好，他就心里边比较紧张啊。这个您先跟我们说说，他听出两点，一个是小孩啊，因为更早年轻嘛， 对， 这长期的预后不太好，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另外，像老年人如果出现了这种外伤的话，预后是不是也比较麻烦？两个问题。 如果是年轻恒牙，就是6岁到10岁吧，这个岁数也不是绝对的啊，每个人发育的不太一样。预后不太好的话，当然最不好的情况就是这个换牙就缺失了，就是实在挽救不了，他的神经、他的牙根也不再继续发育了，因为他年轻嘛，他的牙齿就跟骨骼一样，他还要长粗长长，长结实，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或者排异的很厉害，牙根都吸收了，那只有拔牙了，但是呢，我们也会有一种措施，就是尽量让这个牙保持在那儿一定时间就可以保持一定的骨量，牙槽骨的高度和厚度，那以后啊，在镶牙或者在修复或者在种植还是有好处的。当然了，但我老说愈后不太好哈，患者可能会比较紧张。当然，对于一个牙来说，再不好的愈后，也就是拔出这个牙。现在也有很多拔除以后怎么再次修复的也很好的方法。 是 啊，也不要顾虑太重。 就是说，这个张大夫的意思是，对于原装愈后就。最不好的就只能给他舍弃了， 对 吧？ 对。 但是因为牙科大夫的发展特别快，他们还有各后期的一些补牙、镶牙、种植啊，各种各样的办法。 对 啊， 材料 保证您这个牙齿美观和功能性。 对， 是吧？ 是能够做到的， 是能够做到的。那他第二个这个问题就是老年人， 老年人的愈后应该还是很稳定的，他就跟成年人是一样的。一般来说不太考虑长久以后愈后不好的这个问题，不用太顾虑， 不用， 就是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就可以。 非常感谢张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给我们讲了讲这么多的内容，希望有机会您再给我们带一些科普知识啊，常来，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的聆听。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不问该不该，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喜爱。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不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